买翻对运动鞋啊？ 欢迎啊！你系着几多号鞋噶？ 哦，篮球鞋嘅作用系将你跳起之后落地嘅冲击力减轻嘅，始终都系进咗对篮球鞋先至一个篮球员嘅。 嚟 TMC 篮球用品专门店，九龙油麻地弥敦道530号，现时点商场2楼241号铺，好多球衣同运动用品 ，Regacy 会员独享9折优惠。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们现在听紧嘅系 www.regacy.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我带你环游世界，我骑着公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冰糕、牛肉、好食都系红色。成个世界舒心，老婆仔都走埋，老婆仔都走埋，话斋话斋话我斋。 好啦，我哋话完呢又完唔到啊，咁呢又都唔算係第四節嘅、算係一个特别消息啦、特别消息嚟嘅呢个係。点解会咁呢，解释一下啦，就係、呢头先刚才听緊个三節呢，我哋呢就喺星期六嘅朝头早。 4:30录完。 4:30-5:00录完啦。咁我哋瞓咗觉之后呢、就瞓醒呢，发觉呢就我哋喺第，如果大家有听第二節我哋讲緊打赏前嘅时候嘅嘅、有啲 case 呢就已经有少少即 係 新嘅发展係啦，咁所以呢冇辦法，咁我哋就加多一節，咁啊希望大家听完第三節呢会记得听埋呢一節啦。 係啦， 咁呢一節呢我都我諗呢就稍后呢我都会咁样，我都会首先会 free 咗佢放咗出嚟先嘅，咁啊稍后再搞啦。咁讲系呢一节讲嘅咧，都系同翻个打赏前嘅嘢有关啦。今朝早瞓醒觉之后咧，就有啲新嘅发展，咁啊要跟进翻啦。第一咧就系、咧。梁锦强先生呢就已经系入咗医院㗎喇。咁、呢就今朝早呢Jackie 呢就同佢通过电话。咁、其实佢嗰个声音都好微弱㗎喇依家。咁、其实如果大家，我諗广州嘅朋友可能如果呢几日呢、這个礼拜有睇住今日最新闻呢，都有知道即系梁锦强先生嗰个身体嘅状况已经唔多系好㗎喇。咁星期五嘅时候呢，就佢嘅嗰个区委办呢就终于呢就攞咗3000蚊俾佢，咁然之后跟住咧就亦都咧就令到梁锦强先生可以系入医院啦。就因为之前咧就一路都喺屋企，咁梁锦强先生嗰个精神状态就系谂住都喺屋企等死嘅。咁而家咧就入咗医院，咁今朝早 Jackie 就同佢联络过啦，咁都系进一步 confirm 咧，就系佢因为佢系冇任何嘅银行户口嘅，咁Jackie 同阿 Roy 咧就会安排咧，我哋就会攞3000蚊上去㗎喇，即係会上去医院揾佢。咁要讲一讲就係呢，呢3000蚊究竟係点嚟嘅呢？呢3000蚊唔係打赏钱嚟㗎喎。呢3000蚊要多谢一位善长人翁，佢就係玲姐。阿玲姐呢就係、我哋旧年呢俾咗旧钱佢呢，佢到最后都係坚持唔用嘅。咁我哋上一次呢，其实我哋去到嘅时候呢探佢呢，佢就臨走嘅時候呢，佢唔俾我走㗎，佢係夾硬一定要將嚿錢俾返我。咁其實我將嚿錢呢就俾咗 Jackie， 咁連 Jackie 而家都係冇計嘅。咁我做最後呢就係、我同 Jackie 同埋 Roy 呢都決定就係、好啦，即係完成玲姐嘅心愿啦。玲姐就係想，佢就係想佢覺得佢自己暫時都係可以佢都想幫下人。 係。 咁所以佢好堅持就係將嗰嚿錢呢就攞咗嚟呢就幫第二個，即係幫另一個有需要嘅人。咁所以呢3000蚊我哋呢就幫玲姐達成佢嘅心願啦，全數呢就會將佢呢捐咗俾梁锦强先生。咁喺呢度就多谢一声玲姐啦。咁亦都我亦都希望讲俾大家听，就係希望可以再一次感动到大家，希望大家可以真係帮下手啦。因为我哋嗰个打赏前係，我諗去到下礼拜冇晒钱㗎啦。唔係讲笑，係真係冇晒钱，而家係 即係著曬紅燈嘅。咁我哋又多咗梁錦強嘅先生呢個個案啦。仲有其實仲有一樣嘢要 update 大家咧，就係咧 點解會多會冇曬錢先？ 係啦，我哋亦都多又開多一個新 file 啦。呢、這個新 file 其實咧就係我哋之前都提過下嘅。我諗如果有聽開北上頻道都知道，就係、是、我都早前有提過一個啦，就係、是。喺佢係因為同個男朋友掟煲， 係啦， 跟分手，跟住俾個男朋友咧 用強水， 用強水咧就淋， 係啦， 咁啊淋暈全身啦。咁到最我有少少更正嘅就係隻眼咧，好彩就係隻眼咧係冇盲到嘅。 OK， 佢係有仲可以睇到嘢。咁但係咧就今日咧，我哋好多謝一位網友。咁呢位網友咧，我就唔開佢嘅名住啦，因為我未經佢同意。咁佢一位香港人嚟嘅，佢喺深圳做嘢。咁咧就亦都之前有參加過我哋啲 Record 先嘅活動啦。我哋好彩咧，就係咧呢位我哋呢位網友，我哋叫佢做我哋叫佢做咩好咧？叫佢做 知啊，嚟噶網友樹啦， 網友先啦，呢位網友啦。系呢位有心人咧，就係佢係好巧合咧，就係咧佢有個親戚竟然喺呢一間深圳第二人民醫院入面做嘅。 OK， 咁所以一講開咧，佢就已經知道係哦，你講嗰單嘢我哋知道。咁所以佢今日咧就今日星期六咧，佢就呢位網友就走咗去呢間醫院度，亦都代表我哋咧，呢、這個節目咧就已經探望咗呢位即係。被淋咗強水嘅傷者，佢個名叫做周秋文，34歲，湖南衡陽人嚟嘅。咁佢個屋企咧，我覺得我知道完佢嗰個家世，基本上係一個粵語長片嘅橋段嚟嘅。佢本身咧係結過婚，咁又有位八歲嘅小朋友啦，喺而家鄉下，即係 湖南嗰邊咯， 嗰啲親戚應該湊住啦，喺嗰邊成長緊啦。咁佢仲有就係喺2009年咧，佢嘅家姐周秋文嘅家姐咧係失咗蹤嘅，即係而家都揾唔翻嘅。咁然之後有個90歲嘅爺爺同埋奶奶啦，即係嫲嫲啦。即係直情係一個粵語長片嘅橋段嚟，咁成家人嘅經濟基本上就係由周秋文即係撐住嘅，咁啊仲有阿媽彭女士就而家喺深圳照顧緊佢啦。咁稍後其實我會將嗰啲相咧，我哋都經佢同意咧，就係、是、我哋今日同佢影咗啲相，咁嗰啲相咧我哋會 post 翻上去北上頻道啊。咁首先就係咧，大家睇咗相咧，如果有引起不安咧，就真係首先傑斯向你致歉先。咁但係即係我想知道，我好想俾大家知道究竟佢嗰個燒傷嘅程度係去到邊度，即係俾強水淋完之後，特別係、那個即係有啲相呢係睇到呢佢嗰個額頭呢係見到骨頭嘅，即係已經係個好恐怖嘅。咁我都將佢嗰個原貌呢亦都有影到，咁你哋可以對比一下。咁我想講嘅就係呢個個案可以再重複講一次呢，就係點解我哋覺得要幫佢呢，就係因為佢係外省人啦，咁佢喺深圳打工啦，佢長期都係有又要供社保下供醫保啊，咁但係到而家做最後一自己出咗事呢，基本上係冇任何嘅幫助。咁同埋有一個重點要話俾大家聽，就係呢佢同阿玲姐嘅個案，或者霞姐嘅個案，或者甚至係梁錦強嘅個案呢，有嗰個好大嘅分別，就係乜嘢呢？之前我哋講緊嗰三個個案呢，佢哋都係傳媒係好廣泛報導嘅，咁而嗰三個個案呢都基本上係可以籌到一個可觀嘅善款嘅。雖然都係大家都係唔想見到呢啲咁嘅慘事，咁但係呢對比之下有分別。呢一個阿周秋文呢個事件呢，其實喺廣東省呢嗰個報導係唔多嘅。我記得我只係好似喺新聞報告呢係見過下咁樣啦。咁所以導致到呢，其實係冇乜嘢傳媒而家係幫緊手嘅。咁佢所以亦都令到呢佢阿媽呢就係差唔多日日呢就係企喺人民醫院嗰個門口嗰度呢，就喺度跪求啲路過嘅人呢就俾錢佢，因為佢嘅屋企已經出問題啦，嗰、那個經濟支柱出問題啦，同埋就係周秋文嗰個醫藥費都出問題。咁今日我哋呢位網友呢，即係同佢傾個偈呢，就係、是、呢佢而家個狀況就係、是、呢佢已經借咗十幾萬返嚟，唔係籌啊，大家要記住係借。咁佢呢十幾萬根本冇人都唔知道自己點樣還嘅。咁呢就據醫院嗰個講呢，就係、是、呢 如果佢正常，佢应该要喺度再住多大约半个月到啦，仲可能要做多最少要做多一两次手术啦。咁但系佢嗰十几万咧，喺内地嘅医院系只系够佢大约挨两三个月嘅啫。咁我哋问佢点打算，佢都话冇得打算啊。即系如果两三个月后都搞唔掂咧，咁佢唯有就系都要焗住要出院。咁佢就谂住系即系暂时嘅打算就系翻翻去湖南啦，因为湖南嘅嗰个生活水平会系低过深圳，咁所以好惨啊。咁啊我哋听完我哋都心都实晒，即系我哋就觉得就系我哋都唔知点样帮到佢，因为我哋嘅钱又唔系太多啦，咁所以就都系嗰句，就要希望大家睇下点样帮手啦。咁啊，譬如话今日其实啊，譬如阿刁文牛啊，喺第二节里边好怒气嘅刁文牛啊，仲有阿碌啊，咁佢哋因为阿碌啊住喺深圳啦，咁我哋其实加埋阿 Roy 啊，加埋阿 Jackie， 我哋几个人嘅谂法就系话，除咗我喺呢个节目里边呼吁大家可以继续捐钱帮下手之外咧。咁同埋咧，就系我哋都想睇下，就系譬如话，如果大家有冇啲身边有啲识得啲整形嘅医生啊，又或者系一啲可以将我哋呢个个案转介到去有一啲慈善嘅机构啊，我哋都唔 mind 嘅，因为我唔想话揽住嚿嘢，我哋又帮唔到佢手，我哋想睇下可唔可以大家集思广益啦，睇下有乜嘢方法可以即係俾到一个最大嘅帮助俾佢啦。咁同埋即係譬如昨晚我哋录完节目，如果大家记得题外话都记得，就係我哋都提过嘅，就係即係阿牛怒气啦。咁所以我特登急呢一节都即係等牛唔喺度，我哋先继续再录啦。咁如果阿牛有咩即係怒气嘅说话得罪大家呢，咁杰斯喺度代即係道个歉先啦。咁但係我哋都昨晚录完节目呢，我哋都一路都冇返屋企，我哋都系喺出面食嘢，都系讲緊有关嘅事。咁我其实呢阿迪都有俾个好嘅提议，就是、希望大家啦善用我哋嗰个 PayPal 嗰个捐款户口啦。我哋其实我哋个要求唔系我哋唔系要求大家好多嘢，我哋想有一个定期嘅一个捐款。譬如话如果因为其实我哋心中有数个北上频道有几人听嘅，当然系多过三五人啦。咁我以前都讲过，就系如果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大部分嘅人都可以有一个几好嘅习惯，可以利用个 PayPal 每个月大约系俾20蚊或者30蚊我哋咧，咁我哋其实都几好噶啦。咁如果你俾得多更加好啦。咁就但系即系我哋寻晚阿牛嘅怒气咧，即系我自己系理解嘅，可能有啲听众系觉得喂使唔使咁样啊，大佬，即系系咪一定要听节目就要俾钱先？咁我想讲嘅就系阿牛嘅怒气，我系理解，因为我哋真系好想透过一个即系一个我哋觉得都几多人听嘅节目，希望可以令到大家可以陪我哋一齐，可以集到一啲力量或者啲金钱，可以去帮翻呢啲咁嘅需要我哋帮助嘅个案等等。咁但係一直以嚟嗰个效果其实都唔係太过即係理想啦。所以我都係喺度再次呼吁啦，就係我哋又多咗两个新嘅个案啦，咁我哋会继续㗎。其实仲有跟住玲姐呀、霞姐，其实我哋都会一路跟进緊。即係如果你又问我，你又喂其实咁你想跟到佢几时呀？其实我同阿玲姐，我同阿 Roy 啊、玲姐啊、阿 Jackie， 我都有讲过，就係话我唔会 set 一个任何一个 deadline。我其实係好想就係话我帮得我哋帮得一日嘅，就最好可以帮得一日。同埋就係话透过呢、這、一个其实呢个互相帮助嘅 concept， 大家可以成为朋友，咁我哋已经可觉得好满足。咁我觉得譬如话好开心听到阿玲姐，就係佢都俾我哋感动到啊。佢竟然呕返3000蚊出嚟，其实我係逼佢捐100蚊嘅啫。咁但係佢呢佢就捐大咗30倍啦，咁就捐咗3000蚊俾我。咁啊连阿玲姐我哋都感动到，咁我希望我哋可以感动到你啊，咁啊帮帮手，即係继续捐钱啦。因为其实仲有就係、是、即係譬如讲返周秋文嗰个事件嗰个 case， 其实係几迫切㗎，即係而家嗰个情况係。因为我哋可能真係得返两三日，因为佢已经係之前我都讲过，就係佢係由深切治疗部已经係俾人攀咗出嚟去咗普通病房㗎啦。咁每一日其实如果我哋大家有睇过啲新闻片，就係、是、每一日佢阿媽呢其实係搵啲普通嘅药水呢 同佢喺度即係洗下傷口啊咁樣。咁間醫院都唔係點多理佢，因為即係好現實㗎、大陸啲醫院就係你有錢咪同你醫囉，冇錢其實就即係攀得你走就攀你走啊咁樣。咁所以就佢唔捱得好耐啊，咁所以我就希望可以繼續可以有啲錢會攞上去啦。咁今日我哋呢位網友呢其實都已經擺低咗1000蚊人民幣俾佢㗎啦。咁因為佢都係路過，咁冇乜準備。咁然之後呢我哋呢就我將會大約係下個禮拜到呢，咁我亦都會攞幾千蚊上去啦，即係我而家未定啦。咁我會盡量都係抽時間就下禮拜會過一過去深圳嗰邊睇一睇佢咁樣啦。咁呢一節個目的呢就係、希望都係即係都係嗰句，希望唔好嫌我沉氣，即係我都係希望大家就係可以幫手啦。咁同埋就係阿 Jackie 亦都俾個意見，就係話喂，其實同沉物啦阿牛講嘅嘢一樣嘅，就係、我哋擔心阿 Jackie 嘅擔心，因為 Jackie 係廣州人，佢就擔心㗎係咪啲香港人成日覺得幫大陸人唔抵幫呀、咁樣。咁我都同 Jackie 講，我唔覺得係咁嘅，咁我覺得只係大家個積極性問題啦。咁我都喺度呼籲嘅，就係話我哋唔係淨係要幫國內嘅個案，如果有一啲香港嘅個案我哋覺得係值得幫嘅，或者你哋身邊有一啲覺得都值得去關心下佢呀，或者我哋可以出手嘅個案，咁你咪share 俾我哋，咁我哋繼續去做囉。咁所以即係希望大家就幫幫手啦。 係呀、 啊。有冇咩補充啊？ 冇乜太大嘅補充啦，好老實講，即係我琴晚要講嘅大致上都講曬啦，即係牛哥就激動啲，咁、但係事實上一個月，即係我又會成日都咁講囉，二三十蚊一個月唔係好多啫，一杯凍檸茶啫。 係因為我補充少少啦，阿的個 concept 呢就係呢，你只要撳一次 PayPal 呢，其實你每個月唔理佢呢，佢就會自動呢會都繼續係二三十蚊嘅。咁你又唔使喐咁多啦。咁然之後如果我哋有一萬幾千人都係做緊同一個動作嘅時候呢，咁嗰個打賞錢呢，我哋其實都可以即係可以比較有規劃地可以做到啲嘢啦。咁當然就亦都希望你再大嚿啲，我哋絕完全歡迎。咁阿的嗰個其實一個幾好嘅 idea 嚟。咁如果大家你哋又覺得 work 嘅，咁入返去 Regazine 嗰度啦，咁然之後呢就 check 返即係個北上嘅 download 嘅嗰個版頁啦，咁然之後嗰度就有個 PayPal account， 咁同埋就係嗰兩個銀行戶口啦，咁嗰兩個銀行戶口就你有冇資料喺度啊？ 你等一等啊，哇！你等 一等，我哋都冇準備啊，你有冇先？ 有啊，恒生 銀行戶口香港 ，for 香港朋友嘅 2343737666。系啦，咁呢个就系恒生银行个 account 啦。咁另外咧，内地嗰个咧， 朋友， 中国建设银行嘅62108172000221856。 OK， 都系嗰句，详细就喺翻北上频道嘅 Facebook 个 files 嗰度咧，就揾到晒捐款嘅渠道噶啦。咁大致上系咁啦，系咪啊？ 系啊。 好啦，即系短短地搞掂。咁我哋尽量尽快就会放翻上去。同埋，如果系即系大家亦都留意翻喺北上频道 Facebook 啦，我稍后尽快我就会将今日我哋呢位香港嘅网友佢上去探周秋文嗰啲相咧，咁我亦都会尽快就 post 翻上去俾大家啦。 嗯。 最后啦，都系再送多一只歌俾你哋啦。Love is love。Is nothing without you. Love is everything you do. Boy George 嘅 Love is love， 咁咧就送俾你，送俾所有嘅善長人翁。咁我哋就 下個禮拜再見啦。 下個禮拜再見。OK， 拜 拜。Love is everything to me. Love is everything you do.